着你，我是你的一片绿叶，我的根在你的土地，春风中告别了你，今天这方明天那里，如果我在风中歌唱，那歌声也是为着你。 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，笑话真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？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

几忧愁，落后送走人间许多愁。 我们淋着大雨，不知何时才能放晴。

转眼，离愁能有多痛，路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得太浓。 Nice.